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啊，光美，这还是过年之后新年头一回见到你，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还有咱们刘喜良先生。刘喜良先生呢，其实在咱们节目里出过一回了，是文道的好朋友嘛。 我第一次跟你一起做节目， 哎，都是第一回，哎，咱们仨今天可是处女秀啊啊，正好待会儿要讲老处女的问题。哎，刘喜良先生，咱可以学学广州话，他这个戏啊，就是那个粗细的细。 对， 这个北方人就过去就不知道，粗细的细等同于在广州话里就叫小， 小的意思 是吧？ 对， 比如说刘细良，其实你要是北方人，也许你的名字就叫刘小良了。 对，或者是只有小小的良心的意思啊。 对，你的良心很塞呀、啊， 很塞、 啊，很细啊，很细啊。 哦 okay、哎， 所以都是第一回见面，咱们讲讲咱们最近过年。广美，你看有点索菲亚。就是俄罗斯，我觉得有点眼圈都黑了， 是吧？ 嗯，到莫斯科，到俄罗斯过的新年呢。 对，今年整个 下雪、啊， 下雪， 白事新年好。 对，就是整个时尚圈吹的也是俄罗斯风啊， 哦、 所以我要到那边去取经，要去那边。 哦，为了这个目的啊？ 当然不是为了这个，其实我就是要想要过一个白色的圣诞节，白色的圣诞节，白色的新年的感觉。 那在北京也白色了。 真的吗？在北京我常去啊，所以就想要再往北一点， 就感觉不一样的， 完全。 你在的是东京教堂下面拍照的，下面去学的时候啊、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没错，就俄罗斯的雪，它和咱们中国说那个“我爱你塞北”的雪，跟塞北的雪还不是一个风采， 是吧？ 嗯。 那当然，我要去这个俄罗斯，要去莫斯科之前，人家都跟我讲说，那莫斯科呢，基本上是男人的天堂，因为我有很多男性朋友，在他们要结婚之前，他们的光棍 party 呢，都是到莫斯科去办的。 因为多美丽， 吃惊吗？ 多美丽， 我去过， 去年吃惊吗？ 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一直在莫斯科，还是没有看见什么美女啊。 不是吧？ 他们这香港朋友太淳朴了，怎么 不是？他们是 满街都是。 我坐地铁的时候啊，他们很喜欢就是推人家的。 是，他们 比较粗鲁， 蛮粗鲁的。 啊， 但还有一件，我还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在那边也就停留三天的时间，我发现那里的女孩子都非常喜欢浓妆艳抹。 对， 是， 而且都打扮得非常漂亮，不管 紧身的衣服都是、 身材好，身材不好，每个人都打扮得很厉害。 是长腿嘛。然后像纯的靴子，然后是很紧身的，然后外面加一个毛大的这个皮毛， 然后所以就是一去到餐厅里面，马上就可以立马就可以脱下来。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俄罗斯的男人是不打扮的， 他用不着， 他们去，他们就是穿黑色的皮褛，每一个都一样。 他就是那种随便到一种境界，因为我们去的一些餐厅都还算是，因为我们有点怕治安的问题，所以就不太敢乱去地方、我们就请那个导游帮我们打听了一些好的地方去，所以出了地方我们都尽量说我们也就打扮，然后看那个女孩子真的都打扮得很厉害，但那些男的呢真的就是只差没有穿双拖鞋，因为天气太冷没办法穿拖鞋，他真的就是差一双草鞋就出来了， 他因为他供不应求啊， 什么都没讲， 他是女的比男的多， 多的多 很多。 知道这已经夸张到什么？他俄罗斯议会曾经表决过，险些通过，就是说这个一夫几二妻啊，就一个男人娶两个老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他这个人口从二战之后一直就没恢复过来， 就是你打扮多烂都可以找到美女。 没错，一杯啤酒一枝花嘛。我这，哎呀，在那儿人家那个中国人跟我讲可太好，就说到莫斯科大学门口等着，说碰见一个长得漂亮的，追求他的过程非常简单，请他喝杯啤酒，给他一枝花，什么都搞定了。说还说这俄罗斯男人为什么说是男尊女卑，就是说他女的太少了，影响到国家的人口了都。所以他的男的，当然他的男的这种过去的游牧民族啊，传统上就有这种。你比如说在俄罗斯，这女的一般好不容易找上一男的，跟结了婚生了孩子，整天在外边喝酒不回家，喝醉了可能还打老婆，有时候他躺在街上， 暴力很厉害， 对，喝醉了躺街上，老婆还得去找去，就这样可能结婚两年之后这老公突然间没了，就哪天早上出家门不回来，没准上波兰流浪去了，就没了，这好多女的就抱着一孩子。 还是俄罗斯的美男子不在莫斯科，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一点都不好看的，那边的男人一点都不好看的。 对，我去这个就在这个圣彼得堡，就是圣彼得。 我也去了。 气质完全跟这个斯拉夫民族不一样。 他不算是， 他是斯拉夫，还是他是比较欧化，就是 啊， 受西方的这个欧洲文化影响的，所以他没有那么就是没 就是狂粗犷的感觉。 就是、粗犷的样子，比如说你在俄罗斯看见莫斯科的都是留着大胡子嘛， 对， 还是在圣彼得堡是比较小，比较瘦。 哎，你说他那个名字的来历是怎么回事来的？ 对，他本身是彼得大帝的城市嘛，他要建立一个到就是芬兰湾那这个地方，跟通到这个欧洲的一个门口。 三百年前呢，彼得大帝 重新建立的一个城市， 对，他就很厌倦，很厌倦莫斯科，他就说让咱们去重新来再造一个城市， 就是叫破亚日欧。 对， 然后因为他非常的崇拜欧洲的一些文化，所以他就说我要找一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接近欧洲的，所以他就往北走。 那建立的过程上，这个威尼斯一样，都是在一个沼泽的地方，然后大的木桩在下面，然后下面就建一些大楼。建筑就这样了，它本来就是海边的一个沼泽的地方， 所以它就整个城市规划的算挺整齐的，然后所有的建筑呢都是围绕着彼得大帝，所有的雕像都是彼得大帝他的太太啦，他的妹妹啦，这些人。 对，说当初就是圣彼得堡是受德国的文化的影响， 是德国不是法国吗？ 不是德语的，就是这个它后面的这个 ULG 实际上是 St. Petersburg。 对，就是你看德国的很多城市都是怎样， 汉堡啦， 然后就是海德堡啦， 对，听海清讲喝啤酒喝多了， 莱根斯堡了，都是一样。然后之后他就改成了跟俄罗斯的名字，就是彼得格勒 ，Petrograd。 然后到这个苏维埃时代就改成了这个 Leningrad， 列宁格勒， 对，列宁格勒。然后就最近到普京当上了这个总理之后，就再改完沙皇时代的名字， 哦，再改回彼得， 圣彼得堡， 现在就是的名字是普京改回去的，1993年的时候应该是。 算起来，这彼得大帝也是全盘西化的一个先驱人物哈。 是 啊，不过啊，你说这个最近你去俄罗斯感觉到这个男尊女卑了是吧？我最近有一个新闻为证，我昨天才看到的。哎呦，我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自由民主党主席，咱知道日里诺夫斯基啊。就是说他这个一向口无遮拦，这咱了解，但是这次就骂谁啊，骂美国这个国务卿啊，女国务卿那个赖斯，我没见过，就骂，你知道他骂什么话呀，就是骂得太脏了，就是说给真理报啊，俄罗斯真理报，就相当于咱们的那个很大的权威的报纸啊，他说这个赖斯老处女，说这样的女人哈，已经52岁了，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边，那再也不会有了。像她这样的女人啊，需要一个连，然后得把她弄到兵营里面去。你看她说这些话，只有在那里她才会得到满足。说赖斯是个残忍有攻击性的女人，你这样的女人你就很难引起男人的注意啊。他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快乐，就是说赖斯自卑，就非得大家伙都谈论她。说哎呦，赖斯多了不起，多有魅力的黑美人，钢琴弹得多好啊，而且还会说俄语。他这么着， 这个他是说是政治心理学哦。 怎么讲啊？ 这是日里诺夫斯基去从一个女性的心理状态来描述她在外交上的表现。 哦，是吗？ 对，啊，你刚才说的就是这样。 那你再听听他说。说像赖斯这样自卑与自傲混合一体的女人是极端危险的，她们就像是那些恶毒的丈母娘一样。这日里诺夫斯基丈母娘也不知道是谁啊，不管这丈母娘，对，这恶毒的丈母娘一样，对所有人都充满仇恨和恶意，因此每个人都希望逃离她。不过，即便是个丈母娘，也比一个单身而且没孩子的女政治家要好。 但是你不要给这个日里诺夫斯基他的政党名字蒙骗，他说什么自由民主党 啊， 实际上他是俄国这个粉青的领导， 粉青，你看， 对， 说到那儿，你就是他是粉丝和青年的结合，粉青， 对，粉青的领导，就是他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嗯， 也是这个右翼的思想，所以他对这个美国极端反美，他一开始就是从他从政开始也是极端反美。而且他这一次有一点创意，就是从一个女性的心理角度， 嗯， 来看她在外交上的表现。 哎， 这个是一个新意。 好像台湾骂一骂女人也都是老处女，老处女怎么这么倒霉呢？ 不是，我自己觉得，不管说她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我都觉得你拿女人的这个所谓她的贞操，还有她的年龄， 嗯， 然后还有她有没有结婚跟生育这些事情来攻击一个女人，因为女人的这些行为跟她的政治表现不会有不能够画上等号的。 就是 也难说，因为刚才细良说了政治心理学，就不是 不过呢，但老处女没什么，都是平等的人，对吗？但是就是说，你也得说一个人，也许他的工作和他的生活也不能说完全没关系。 当然，但是我闻到，如果你在家里面受老婆气了，你会不会把那些气拿来出在我们身上呢？ 那当然会了。 这个啊。这是个人操守问题。 你没见你有时候很多人在电视上咱觉着不该发火的陡然间就发火了，就那个火来的特别没有来由、 哦、 你不记得经常有人会有这种表现吗？ 是说 就有可能，就是你哪知道，有可能他是在家里受了老婆气，你知道吗？但是他不见得，他很可能就在工作上发泄出来。 但是哪你意识上会分开工资跟私人生活，还是潜意识分不开？ 哎，对，实际上你很难分开。 对，你意识上、理智上你会分开的。 哎， 这是你我出镜的时候我不会发脾气嘛？ 嗯， 就是我在家里受了气，还是你的潜意识会受影响吗？ 然后再借机报仇是吗？ 很难避免。你没见现在各个工作单位里这人际环境都不好，都是主要是大家家庭问题没搞好，你知道吗？谁都一肚子气上班。这个，而且这是日里诺夫斯基，我发现他一条还猛呢。说现在禽流感嘛，日里诺夫斯基建议说咱每个俄罗斯人都配备武器，射杀一切会飞的东西， 一些有羽毛的东西。 有羽毛的东西，那广美都在射杀之列，浑身衣服都缀羽毛呢。 我哪有啊。 哎，不过呢倒是刚才讲到啊，就说是这个反美，日里诺夫斯基是很过分的，他这一向大嘴啊、嗯、但是最近咱们细聊到了这个阿拉伯世界，他也确实感觉到有一种这个特别强烈的反美。哎，咱们先这个可以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来，广美还是讲讲在圣彼得堡的这个经验，美女看美女。 OK， 那刚刚我讲到就是说这个莫斯科女孩子都浓妆艳抹，那个妆化得很厉害，然后打扮得也很厉害。但是因为我是先去圣彼得堡的、 嗯、 那边的女孩子给我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一直就觉得她们长得很不 气质都不一样， 很不现实、 啊、 长得像洋娃娃一样、 啊啊、 嘴唇窄窄小小粉粉的，然后那个眼睛就是那种蓝绿那种亮，然后都很 皮肤也没有那么粗的， 对，皮肤也非常好，然后更重要，他们不化妆，完全不化妆，我就觉得他们像个出水芙蓉一样。我告诉你夸张什么程度，我住的那个酒店里面有个中国餐厅，他来帮我点菜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那种看的，我都口水都要流下来，真傻眼，长得像那个Cameron Diaz， Cameron Diaz， 我觉得那边的女孩子每一个都可以去当电影明星，每一个都可以当电影明星，然后他们都不用化妆的， 啊。 男的也不错， 男人天堂。 对， 我觉得 我接触过的 比女孩子比起来来说的话，我觉得女孩子还是漂亮一点。 赶快去吧， 赶快去吧！ 怪不得他们说有的咱们那种在这个外国领事，在俄罗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人家这个一直长期要求坚持在那工作呢。 可能也是跟他这次比较早结束这个西方文化有关的。 啊， 因为这个 接触西方文化， 它是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的、 嗯， 而不受这个斯拉夫文化的影响。所以你看见你走在路上，你问路用英语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对，这个 在莫斯科用英语不是， 这个我 就彼得堡感觉文化水平高。 是，我就说我们在圣彼得堡的时候，我们就租了一个，因为我们有一堆人嘛，我们租了一个 van 宅，就是一个七人座车子、嗯，然后请了一位导游。两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司机都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我就以为他可能不会说英文。到了第三天，我们的导游因为那时候快过年，快过跨年了，然后我的导游很忙，他有事情不能来。第三天，我的司机竟然就当起导游来，他的英文非常非常流利，而且你跟他谈话当中，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哦，那个西班牙怎么样呢？然后那个美国怎么样嘛？所有的话题他都能够跟你切进去，然后很多表演他都看过。他说我常常跟我的太太一起去旅行，他连香港都来过。 那他有一种很特别的，就是优越感， 是吧？ 当地人、就是、 我倒不。 他们就是不是跟香港人比，他是跟俄罗斯人比、 哦、 他们觉得我们圣彼得堡的人是不一样的，跟他们 哦，对， 带有一种优越感， 对， 感觉不一样，我们是跟欧洲的文化 而且历史的联系。 他们还讲说，你们千万不要在圣彼得堡人面前夸赞莫斯科的人。你到了莫斯科，你也不能够说圣彼得堡的人很好，或者说那边的风景很好，都不能提的。 啊、哦，有点像咱这个北京、上海这感觉， 上海、香港啊，香港、新加坡一样。 对对对对对。哎，那你去这埃及亚历山大呢？又有什么好玩？ 也是一样，就是亚历山大，就是他的以前是罗马时代，这个亚历山大，这是这个马其顿的这个， 对对对，马其顿的大帝。 大地建立的一个城市嘛，它是早期的这个基督教文明的一个重镇。它的人跟开罗的人完全不一样，也是都是很友善很有礼貌。第一就是最特别的是，你在开罗就是做这个畸形切的话，畸形切的跟你讲啊，哦，讲好就是10块钱，下切的时候说是10块钱一个人呢， 或者是10块钱不是埃及镑啊，是美金呢， 或者是欧罗了等等，很麻烦的。还是在这个我做这个亚历山大港的时候，他说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啊， 你说就好了。 对，我说5块钱，我好了，是他们完全不跟你讨价还价。 哎呦，这真是哈。 对，你走在路上了，是中学生了，小学生，很有礼貌的，其实来跟你谈话啦。然后你跟他们用英语讲话，他们很开心的，整个感觉是不一样，也是。 但是 圣彼得堡跟俄罗斯的莫斯科一样。 但是你为什么这趟回来？他说他在这个埃及特别感觉到最近有一种反美的空气。 对，因为我在走在这个整，我去了4个城市嘛，亚历山大港、开罗，还有两个旅游城市，一个叫勒索。一个叫阿索，阿索 都听不懂，就是坐吧。 那录像都是就是武装警察，很紧张，很紧张。他是拿着就是这个 AK-47的走在路上，然后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些哨站，就是军队的一些 一些哨站。 然后我就问，坐车的时候，坐马车的时候就问马车夫，他说，因为他们怕这个恐怖袭击，就是恐怖分子， 恐怖袭击， 这是针对这个美国游客。 对，你看广州话管袭击叫什么？炸鸡。炸鸡。大家要学广州话，广州话管恐怖袭击叫恐怖炸鸡。炸鸡是吧？恐怖袭啊，怕炸鸡。 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因为就是这个炸鸡店。 炸鸡店。 就开着这个开勒索一个最大的神庙附近。附近都是警察。因为要恐怖分子要做事的话，就会针对了这美式快餐店。 美式快餐店还真跟炸鸡有关， 跟炸鸡有关的 啊！对对对， 都在路上。然后我问他，他说这是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他们的政府，这个穆巴拉克的政府 啊， 因为他们觉得他在外交路线上是跟美国一起的。 哎呦，现在这跟在巴基斯坦发生的事情一样，这美国这个空袭啊，巴基斯坦炸了一塌糊涂。我开头看见说基地人物老二号那个扎瓦西里 战死 了，但是后来说没有，又炸了个空，炸的可能炸死不少平民。人家现在巴基斯坦的游行，你看看也是反对他们本国的政府跟美国靠。 那我发现就是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他的政府跟美国的反恐战是联盟的话，他就危险，就是变成了很多国内的将外交变成内政问题，就像这个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样，这是什么外争？ 国权 赖 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将外交问题变成这个内政针对现在的政府。要是你的政府不是称你的话，这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嘛？ 就老百姓不喜欢政府亲美， 对， 所以就会把这个你本来是外交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内部老百姓抗议你 执政的政府，放在一个很间接的位置。就是外交上他进退不得，比如说巴基斯坦一样。 好，咱们现在来看看巴基斯坦的五四运动。 在距离空袭现场50公里外的城镇沙马巴，超过600名民众冒着寒冷和大雨的天气示威，高喊诅咒美国和总统布什的口号，并谴责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反恐战争中跟从美国行事。临近阿富汗边区的城市白沙瓦也有同类的示威。在首都伊斯兰堡，近100名示威者围绕着市内主要街道游行，要求美军撤出阿富汗，也有人高喊打倒美国以及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口号。而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是全国最大规模的示威，有多达10000人参加集会，群众不断高呼口号，指责美国军事侵略别国，并且狂轰滥炸，殃及无辜平民。 面对国内的反米怒潮，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就空袭事件向美国提出抗议。不过总统穆沙拉夫提醒国民，特别是与阿富汗接壤边区的居民，不要收容武装分子，这样做只会加剧区内的暴力。这起空袭事件发生在13号，据报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动，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十多人死亡。报道指行动是针对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赫里，但也有消息指他当时并不在场。有关方面正在进行 DNA 化验，核实死者的身份。美国官方至今还没有对事件作出评论。参议员麦凯恩虽然对空袭殃及无辜生命表示遗憾，但认为美国针对基地等组织的反恐行动必须坚持到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哎呀，这个阿拉伯世界啊，也就最近是多事。你看这个什么袭击，还有这个麦加呢，朝圣呢踩踏惨剧，死亡人数上升到362人，这次也有几个中国人死在这边。 应该不止这样的数字，现在是贵，就是统计出来是362 啊， 还会增加的。 对，你说说，我听他这更可怕，他说的。 对，因为就是对很多的穆斯林来讲啊，他们一生人要去麦加一次朝圣嘛，他是五公之一嘛，其实 对对对。 所以就是很多的年纪比较大的有病的，他们在晚年的时候都要去，还是去了以后啊，他们没有得到了这个医疗啊，其他的都没有啊，还是身体的体质比较差，有的死在飞机场，有的死在路上，都有。 哦，实际上，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日本的油公司工作，他就在这个沙特阿拉伯工作，他说在这个利雅得的机场，他曾经发现了有的堵在飞机场里面死掉。没有人 死在飞机场里的朝圣者， 他一辈子去一次就好，他干嘛不年轻力壮的时候去呢？ 这不是去朝圣的，不是有钱人，很多都是来自很普通的普罗大众，他们可能就是储钱的， 要赚钱赚到 赚了一辈子才能出一次， 对。 但是他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对， 可能年纪很大。我在开罗机场看见的是朝圣官，大部分是年纪很大。 就是你看他们一辈子攒了钱，香港人就买房子，他们就去朝拜天房。你看两种不同的人， 他们去 俄罗斯去彼得堡找美女。